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花朵般的笑脸，我的小妹叫妞妞，不知道什么是忧愁。小小年纪蹦蹦跳跳，翘着那漂亮的小啾啾，甜甜的小嘴总是爱笑，就是愿意和我撒娇。你什么时候才能长高？你什么时候才能停止玩闹？你长大以后就会知道，这人们变化的实在太妙。妞妞，我的好妹妹，你总是站在屋檐下等我归。妞妞，我的好妹妹，离不开爸爸妈妈的小妹妹。 知道那